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都是挤塞，龙尾就在马场。咁后少少啦，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的支路，慢线车多，排到去科学园对出。清水湾道去翻龙虾湾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挤塞，龙尾就在西贡公路郑直之中学对出。咁另外一段嘅清水湾道出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缓慢，排到去慢公屋对出。最后消防处提提你，自动心脏除颤器 AED 有语音指示，任何人未学过都适用 ，AED 睇得到，用得到。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023年开心日报有新面貌， 咦，莎莎，你咪就系其中一位新面貌啦。 系啊，彪爷，我仲会主持一个叫做借问声做星行嘅环节噶。 哦，我知呢个环节会访问唔同行业嘅年轻人，我个个星期一都有听噶。 你梗系要听啦，彪爷，因为你同我一齐主持噶嘛。 又系啊，嗬，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一至五，朝朝10:04，开心听《开心日报》。 广播95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各位市民大家好，我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今年是港台成立95周年，在这里祝愿港台开创新的一页，公共广播踏上新里程。 公共广播95年， 联系香港。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星期一至五上午8至10，香港电台第一台，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时间嚟到8:11，系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你听紧睇紧嘅系千禧年代。早晨，各位嘅观众听众，有关于咧喺原本喺今个月26号咧，青沙管制区实施嘅二通行不停车缴费服务啦。原本就系话实施呢个缴费服务，不停车缴费服务之后咧，一啲嘅人手收费亭啦、快二通嘅行车线咧，都会系取消噶啦。咁嗱，最新咧，运输署咧就系宣布啊，呢个原本系今个月26号实施嘅呢个日期咧，会系然后去到5月7号上昼5点系实施。其中就运输处处长罗淑佩就提到啦，话因应公众登记嘅情况啦、市民同埋业界嘅意见啦，咪决定系延后呢一个嘅实施嘅日期。亦都提到话政府咧仍然收到话市民咧反映系未收到呢个车辆贴嘅呢一个其中一个嘅原因啦。咁嗱喺延后呢一个嘅推行二通行不停车缴费服务当中，亦都涉及到头先提到一啲人手嘅收费亭啦，本身就是說取消的，但然后之后是不是说继续要这些人手收费亭要保留这些员工都继续是留在做事呢？整个情况整个安排有关于二通行，欢迎大家打来18723111,18723111。政府现在都说会加设20个咨询站，提供一站式的服务协助一些车主申请二通行服务。你又怎么看这些措施？18723111。电话旁边有香港隧道及公路干线从业员总会主席卓和善，早晨。 系早晨啊，主持你好。 早晨，卓和善，可唔可以先讲下，其实今次呢个青沙管制区推二通行啦，嗰、那个嘅影响嘅人，首先系有几多嘅咧？据你所知，因为原本系有嗰啲人手收费亭噶嘛，咁冇根据原本嘅计划咧，原本话2月尾咧就系取消噶啦。本身呢班人嘅人数系有几多嘅影响？ 呢班收费员嗰个人数咧都超过40人噶。 嗯。而家有冇话听到即系呢啲员工啦，喺推二通行之后，佢哋嘅计划会系点啊，或者安排会系点啊？系咪全部都系用遣散嘅方式咧？ 嗱，本身咧就佢运输署一早有个计划咧，就系、是、 有易通行嗰個實施日期通知咗呢間管理公司嘅時候咧，呢間公司咧就需要安排一個遣散嘅計劃嘅。 嗯。 咁所以咧喺最早期嘅時候，即係佢決定26號實施嘅時候咧，咁呢間公司安排咗啲員工咧就會有一個遣散賠償啦。咁同埋咧就將會喺最後工作日係呢個3月10號嘅。 嗯， 咁但系喺琴日突然间政府公布呢个延期嘅消息嘅时候咧，咁琴日我最后收到嘅消息咧，就系呢一间公司咧就通知咗啲员工，咁佢哋都要改嗰、那个遣散安排嗰个计划，咁佢哋要继续开工嘅。 嗯， 咁如果同埋出咗封咪冇咧，就通知啲员工咧。就之前嗰啲計劃啊，所有嘢咧都取消噶啦。 嗯。 咁如果你要繼續保持翻喺3月10號之後咧，你離職咧，你就要預早一個月通知公司咁樣。 預早一個月通知，即係要而家已經要通知嘅咯，基本上，因為你3月10號嘛。 係啊，係啊，係啊，因為即係其實而家就嗰、那個情況咧都好混亂，同埋嗰個安排，我即係覺得都好有問題噶。 嗯， 因為咧你一早安排咗就話俾我聽，我最後就做到3月10號，咁我就會揾工噶啦。咁、我揾工的話，咁可能我即係你知手停口停，咁可能我份新工係接住11號，咁我就開工噶啦嘛。 嗯， 咁你而家突然間你運輸署彈弓手啊咁樣搞一搞。咁我如果我要去份新工嘅，咁我咪要補一個月人工俾呢間管理公司，我先可以開始我新嘅工作。咁、另外我仲要損失埋我嗰、那個遣散嗰個賠償喎。 幾多啊？呢度就會有。 如果嗰個遣散費嗰個賠償就都係跟勞工法例嘅啫。咁、另外就佢管理公司咧，之前係應承會另外俾多一個月人工。俾呢班員工作為一個即係類似獎金啊咁樣咁、樣嘅。 咁我想知而家究竟有幾多人係唔係？首先而家要求啦，隧道公司係或者管理公司啦，係要求佢哋係做到5月7號定係再後啲嘅時間嘅咧？ 佢個管理公司佢都仲未有一個確實嘅日期嘅，佢、只不過就尋日喺應該喺下晝啦，咁就再通知啲員工咧，就話嗰、那個最後工作日嗰度取消嘅啫，即係總之之前嘅安排全部取消嘅啫， okay. 就你哋繼續翻工啦咁樣嘅。 嗯，最後工作日即係原本話係到3月10號，但係而家就話繼續翻工，所謂繼續翻工翻到幾時咧，亦都係未知嘅。最新嘅消息就係咁樣，係嘛？ 系啊，冇错冇错。 咁又究竟有几多人系会留低咧？因为你头先都讲到话，有啲即系有啲员工啦，原本都预咗3月10号之后系冇得做噶啦，咁可能已经揾咗工噶啦，咁亦都涉及到唔同嘅考虑啦。如果你系呢段即系3月10号系翻唔到嘅话，最新嘅讲法就可能又要赔钱啊，又要一个月通知啊等等咁。咁究竟有几多？头先话40人啊嘛，呢度涉及到有几多人啊可以留低3月10号继续做？有几多系决定可能要其他安排，包括系转新工嘅咧？ 呢方面咧，我都冇一個確實嘅數字啊，因為尋日咧，我哋工會我哋都即係要去問好多消息，即係好多信息啊。咁我哋即係最主要就係我哋希望了解嗰個詳細嘅情況。咁因為政府尋日都下晝成5點幾佢先至正式有一個公佈啊嘛。咁佢係正式公佈之後，我哋即係工會都先至可以開始走去問。即係可以咁講，周圍去攞料啦。咁、所以咧，就呢方面我哋都仲未去做到。究竟有幾多員工會留低繼續啊？抑或佢哋會有咩打算嘅 ？OK， 但喺政府尋日公布之前，你哋係完全冇收到任何消息，係有可能3月10號之後繼續係做嘅。有冇聽過呢啲情況咧？ 其實尋日朝頭早咧就管理公司係已經通知咗員工嘅。就會延期嘅，咁但係咧就冇一個確實嘅日子嘅、直至到下晝運輸署出嚟公布咧，我哋先知道嗰個確實嗰個日子嘅啫。 嗯， 估計會唔會都頭先都提到話即係可能有一啲員工揾到新工啦，咁可能喺三月十號之後有一啲人手不足嘅情況啦，係一個人手嘅收費亭嗰度，估計會唔會咁咧？ 應該一定會出現啦，因為大家都知啦，收費員呢個行業咧，因為政府嗰個政策嘅改變咧，其實就將會從此喺香港消失噶啦。咁你諗下同埋啲員工呢其實就唔係呢一兩日先知會遣散嘅。佢哋其實好早之前呢都已經知㗎啦。咁一早可以咁講穩定曬工穩定曬後路。咁但係而家突然間咁樣嘅改變呢其實都令到佢哋都即係可以咁講好頭痛啊。因為如果我留低喺度咁我份新工就冇咗㗎啦。咁我唔能夠知道我將會再揾到工㗎嘛。 OK。 係咪咁但係我唔留低喺度的話我就要可以咁講我要貼錢走。 嗯。 咁而家呢個情況呢就都搞到啲員工呢都好兩難啊。 Okay。 都好兩難。 嗯嗯嗯。會唔會話可以其實即係管理公司可以短期內揾到一啲替補嘅人員啦同埋員工方面會唔會再同公司傾呢因為都叫做一個臨時嘅改動㗎嘛係。 替補嘅人員，我相信佢管理公司都好難去揾到噶啦，因為其實而家即係個個都知噶啦，呢行根本就冇得做。 OK 啊，咁同埋如果你要一個新人入行咧，佢又要受訓，咁同埋嗰個工作時間，即係可以咁講都好短噶啦，因為你去到5月10號，大約係10個星期到啫嘛。 嗯， 咁樣。 嗯， 咁就我相信佢能夠做得到嘅唯一辦法就係、是、揾營運部另外一啲嘅同事啦，即係例如交通督導員啦，咁落去頂翻嗰啲咁嘅位啦。 OK。 咁但係咧喺咁嘅情況底下咧，又會影響到營運部嗰個服務質素嘅。 其實行政上會唔會可以做就係先遣散咗而家呢啲員工，然後再同佢哋做一啲短期嘅合約咧？ 嗱，我相信咧就其實最主要就是運輸署方面呢他想怎樣的、 嗯、 因為這個管理公司很老實啦即他是一間私人的公司、 嗯、 那他當然是省得一蚊得一蚊那他一定是所有東西盡可能都是按照勞工法例去做的 了、 嗯、那我現在我不遣散那他又不需要有任何額外付出的佢、 嗯、 只不過就係你翻工，我咪出糧俾你咯，係嘛？咁、 嗯、 當然我相信管理公司咧就唔會走去考慮呢啲問題嘅。咁而家咧最主要就係運輸署，因為你運輸署彈弓手嘅時候咧，就害咗呢一班最基層嘅員工啊。 OK， 明白。 咁如果你運輸署肯去做一啲嘢。或者即係可以咁講，你運輸署俾翻一個補貼呢班員工啦，係、 嗯、 嘛？咁可以話即係又或者你運輸署有一個安排，就係要求呢間管理公司，好似你頭先嗰個建議，先遣散，然之後咧就再一個短期合約請翻呢一批員工。咁、 嗯、 其實即係好似你頭先嗰個建議，其實都係一個幾好嘅安排嘅、 嗯。 但係最重要就係你運輸署肯唔肯行出呢一步，同埋。運輸署你肯唔肯攞錢出嚟去補貼返俾呢間管理公司令到佢哋肯實行呢樣嘢囉。 OK， 唔該晒卓和先同你傾到呢度先。卓和先就係香港隧道及公路幹線從業員總會主席講到今次呢就係原本今個月26號喺青沙管制區呢首先就係實施二通行不停車繳費服務咁而家就話要延期去到5月7號上午。嘅時候係實施嘅，其中當中提到一啲原因就係一啲公眾登記嘅情況啦，有呢一個嘅考慮。你自己點睇二通行不停車繳費服務呢一段時間嘅安排咧？一八七二三一一，有尹先生嘅早晨。 系早晨，系 请讲， 身體健康先嚇。 系请讲。 其實我想講下二通行呢個問題嘅。咁其實喺我喺三個月前咧，其實我打過上嚟都同你哋都講過提過，我話喂，我揾運輸署出嚟解説翻。喂，你嘅二通行幾時實行啊？因為我最主要嘅嘢，我本身就有快二通。 嗯。 咁我去運輸署做牌咧，佢就話：喂，你有快二通都冇用噶啦，要做埋個二通行噶啦。咁都唔緊要，做都唔係問題。咁我就打電話去快二通，我都問：喂，你哋究竟點樣㗎？究竟我係咪唔要你快二通個户口，定係我 易通行的户口，其实没有运输署现在这么资讯发达的年代，你是要用这件事的，你应该是要早些告诉我的车主听是怎样做法。 嗯。 是完全是没有通知下去，我原来实行就要即刻实行。其实我问过很多部门，我问运输署，我问过快易通，我问过快易通答回我 的理由就是说，这些是政府的问题，我们都没有权去介入。我说的我只问快易通，我你是一间营运商，你都要去问清楚，喂，我们是怎样的，我们用你们快易通户口，喂，我们究竟过隧道啊，我们不想争隧道钱。那没人答得到，完全答不到。好了，到现在甩碌，那这件事完全不怪得任何人，是你运输署完全是一些宣传的手法都没有。 嗯。 提都冇提過，同埋亦都想講埋就話香園圍口岸個問題，那個車位唔夠就一定噶啦。 嗯， 邊有可能做一個關口四百幾個車位啊？ 嗯， 佢嗰個位置就係、是，因為我去過香園圍，佢個經過佢嗰個環境就係話，佢最主要一樣嘢係方便，架車可以擺喺個關口，可以行到過關。其實呢樣嘢先等於佢等於機場。机场你话喂，俾四百个车位，你够唔够啊？ 嗯， 俾隧道系唔够，其实起嗰阵时候大家都要知道系唔够嘅，咁、okay. 样嘅啫。 哦哦哦，文生，我想问一句，你系咪都系申请咗呢个车辆贴嘅情况嘅？申请咗未？ 系啊， 咁系收到未咧？到而家系？ 嗱，我其实就未收到嘅。 你系几时申请嘅咧？ 其实系喺十。月嗰阵时申请噶啦， 就系十月续牌嗰阵做嘅呢、這个， 系啦， okay, 就系嗰时十月续牌都问过佢，我话你哋点样啊，同埋最终样嘢又卖咗车啦，咁我又新车主，我一定掹掹，我又唔会再俾佢噶啦嘛， 嗯， 咁呢样嘢运输署亦都冇点讲过喂点样做法。 OK， 好，唔该晒，云生同你倾到呢度先。嗱，关于呢、這个情况，我哋九点半钟之后咧，都会有运输署嘅署长同我哋一齐倾嘅咁啊。咁啊，继续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而家请多位嘉宾同我哋讲下今次呢个易通行嘅实施延期嘅情况啊。有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文斌，早晨。 早晨，罗文。 早晨，陈文斌。今次延到5月7日啦，呢、這、一个易通行嘅不停车缴费嘅服务，点睇呢个嘅做法呢？ 易通行就推行就一波多折啦，本嚟就2021年推嘅，咁后期咧就因为疫情啦，咁亦都因为即系晶片供应嘅问题就延期，咁就去到今年年初就宣布啊会实施啦。咁但系咧喺宣布实施嘅过程当中咧，似乎大家认为都几仓促，咁政府最终系因为业界声音啦，亦都见到个情况。咁即係將佢延後，我覺得都係負責任嘅。咁如果唔係夾硬推咧，到時出現問題都係即係都危險嘅。 嗯，你自己收到嗰啲 都退後咯。 嚇、啊，你自己收到嗰啲意見，關於本來啦二月未推易通行嘅，通常係啲咩意見？同埋你自己估計今次延期嗰最主要嘅原因係咩咧？ 嗱幾樣嘢嘅，一樣嘢咧就係、是、收到易通行嘅車貼嘅時候要登記啦，咁喺登記過程裏面有唔少朋友，尤其是即係我哋嘅運輸行業嘅司機，普遍都係六十幾歲嘅，咁有啲數碼鴻溝嘅問題，又唔知點登記，咁喺登記過程當中咧有好多問題，又唔知去邊度問啦，咁亦都冇啲懶人包或者短片咧去教佢哋點樣登記，咁有啲咧就未收到易通行嘅貼啦。咁原來就係佢登記續牌嘅時候咧，就有嗰份表上面要佢剔嘅。咁事實上呢啲又唔使剔嘅，本身你過隧道都要噶啦。咁運輸署又要去剔喎。咁如果冇剔嘅話咧，咁又冇咗個易通行嘅貼，就要自己去揾。咁呢間營辦商咧，佢本身嘅服務點亦都唔係好多。咁加上佢哋喺發布嘅時候都講啦，因為佢哋呢間營辦商咧人手又唔夠，因為之前佢有批人咧又流失咗，咁所以喺成個過程當中咧，喺宣傳啊部署上面咧，其實就係即係出現咗好多問題嘅。咁而家就即係我認為咧，延後咗都可以俾個時間各方面啦，包括係司機嗰方面有多啲時間去適應。咁喺登記上面係咪可以簡化一啲程序？甚至乎而家用緊快易通嘅朋友，佢只要係剔咗登記咗 OK 啦，咁到時就會自動過户。咁呢啲嘅程序咧，其實都係可以更加簡化嘅。 喺個過程裏面用一兩個月咧，就想全香港嘅車主都轉到去易通行咧，其實係即係比較急啲嘅。咁所以即係希望騰後啲啦，俾大家有啲時間。 嗯，我見佢話加設咗廿個諮詢站，呢、這個係咪又可以解決到個問題咧？即係本身係因為諮詢站唔夠啊，啲諮詢中心係唔夠，真係係咁啊？ 嗱，本身咧就上網做嘅，咁、但係咧即係要上網做，又遇到有啲棘位咧，就冇辦法嘅。咁所以設啲諮詢站咧，就即係幫手解答下問題啦，亦都係可以即係，譬如話有啲搞唔到嘅，咪幫佢搞咯。咁、又或者收唔到貼嘅，都可以補領，咁更加方便啦。咁我覺得呢啲站咧本身都可以幫到手嘅。咁、我認為咧，即係多方面多渠道去幫手宣傳，咁就日日講時時講，要跟住咧同啲車會啊嗰啲即係連成一個支援網啦。咁呢個都重要嘅。 OK， 因為八點半鐘我哋好快要聽新聞啦，轉頭休息一陣啦。咁我轉頭再揾阿陳文斌你傾多一陣，因為我有關於頭先都提到一啲可能你要資料由快易通係轉去即係新呢間公司嗰個情況咧，都想揾你了解一下嘅。轉頭再傾我哋好嗎？ 好， okay. 陳文斌咧就係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主席，轉頭再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张万健报道新闻。台湾嘅陆委会寻日发出记者会通知，今日上昼说明开放港澳居民赴台自由行相关事宜。发言人邱垂正日前话，关于港澳居民自由行，陆委会已经协调相关部会，配合疫情指挥中心的防疫规范，在兼顾安全整体利益、维持港澳间健康有序正常交流原则下，进行评估和准备作业。在北京，国台办发言人日前应讯时表示，新冠疫情发生三年来，大陆方面克服疫情因素和民进党当局人为设置障碍的影响，坚持促进两岸交流、深化融合发展的努力没有停止。在大陆疫情防控进入新阶段形势下，早日恢复两岸之间的线下交流，实现两岸人员往来正常化，两岸各领域交流合作常态化，是两岸同胞的共同期望。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话，中方敦促有关国家立即无条件全部取消非法单边制裁，将生存希望还给儿童。张军在安理会儿童与武装冲突公开会议上话，单边制裁严重破坏有关国家的经济基础和发展能力，剝奪很多兒童最基本的發展與生存權。他說在敘利亞遭遇強烈地震災害後，非法的單邊制裁導致敘利亞嚴重缺乏重型設備和搜救工具，廢墟下可能有很多孩子因為救援不及時或救援能力不足失去寶貴生命。張軍說，要實現和平就要堅持政治解決的根本方向，不能动不动就诸制裁等强制措施。要实现和平，就要将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落到实处，不能动不动就诉诸制裁等强制措施。要实现和平，就要将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落到实处。要实现和平，就要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对话合作，反对单边主义、冷战思维、集团政治和阵营对抗。运输署宣布原定今个月26号在青沙管制区实施的易通行不停车缴费服务，延至5月7号早上5点实施。署长罗淑佩说，希望让市民有更多时间理解申请程序和申请相关车辆贴，以及令关注业界有更多时间了解运作。

国泰及香港快运再取消部分来往香港及日本航班。 土耳其叙利亚地震，超过37,000人死亡，联合国承认运送物资困难。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38繼續翻嚟千禧年代嘅時間，頭先就講到政府宣布咧，原本喺26號係實施喺青沙管制區嘅二通行不停車繳費服務咧，就去到5月7號咧先至會實施。亦都政府亦都提到啦，由於呢個二通行嘅延後實施啦，其他隧道實施二通行嘅時間咧，或許咧要修訂，但係就話所有政府收費隧道咧喺今年底前落實二通行嘅措施就係不變嘅咁樣。你自己點睇咧？18723有關於今次呢一個嘅安排，繼續揾翻陳恒斌同我哋傾下。陳恒斌就係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主席嚟嘅。咁啊，陳恒斌，我想問翻嗰個日期咧，你自己覺得其實5月7號褪到呢個日子？只有夠唔夠時間處理到而家即市面上或者出現嘅各種嘅問題咧？又需唔需要再有機會係延後咧？估計又 嗱喺今年年初嘅時候咧，就真係宣布咗要實施啦。咁嗰陣時係1月，咁1月嘅時候大家過緊年又唔係好留意嘅。咁去到而家2月咧開始要行咧，咁大家先會更加留意。咁我相信經歷過今次咧，大家都高度集中去宣傳，同埋大家去留意咧，我相信大家都會即係重視咗呢件事啦，同埋會想辦法去登記到。咁亦都有20個服務點咧，我相信都係可以幫到市民嘅。咁最主要咧，而家就係80萬架車。呢80萬架車當中有唔少揾食車，咁亦都有部分的士司機啊等等，咁呢啲營業車咧都要妥善地幫佢哋去處理嘅，包括佢哋認為咧司機卡120元係唔公平，咁呢啲做法咧都要同佢哋去傾啦。咁若果喺揾食車嗰方面能夠解決得到咧，我相信已經係解決咗一大部分嘅問題。咁另外咧就係一啲車主可能冇登記啊，或者係唔識登記啊嗰啲咧，就透過即係各個地方去幫佢哋。咁我相信去到5月咧，應該都可以有足夠時間去處理嘅。咁若果我哋再推後啲咧，我哋喺8月就收翻西隧，我哋都希望咧到其時各個隧道啦可以逐步係唔使停車俾錢咧。咁我相信交通嗰、那個即係暢道咧。即係交通嘅嗰個暢順度咧係會提升嘅，咁、 okay. 所以呢種嘅基建我認為都重要嘅。 頭先我都問到一樣嘢，係咪話即係原本快二通公司同而家二通行嘅營運嘅公司係之間有一啲資料上面要輸送啊，或者要過翻過去啊，係咪有一個咁嘅過程嘅係要做嘅？ 本身快二通同埋二通行咧同一間公司嚟嘅，咁就最主要咧有30多萬用户咧就是、用緊快二通嘅，咁、要由快二通轉個二通行咧，其實同一間公司嘅即係轉換啫，咁只要其實發翻封信俾翻啲即係車主，喂你願唔願意？甚至乎發個短信啊，你唔願意就通知翻二通行。咁咪其實可以直接轉過去咯，咁就即係我希望咧嗰個轉換嘅手續啊，或者係嗰啲需求咧，都係盡量簡單啲，咁就唔好要再即係申請填咗一大批嘢，咁甚至喺運輸署嗰度登記嘅時候，又要呢樣資料嗰樣資料咧，結果處理太多資料，運輸署自己麻煩，車主都好麻煩。咁所以有啲時候咧，其實有好多程序都可以好簡單去做。 你自己估计，因为而家就话因为首阶段嘅二通行嘅日期实施延迟咗啦，都会可能其他隧道实施嘅时间都有机会会修订嘅。你自己有冇信心系今年底之内所有政府隧道可以做到咧？ 嗱，若果係譬如話去到五月咧，絕大部分嘅車都已經登記咗咧，咁因為而家一開始係最困難嘅，因為一開始你一條隧道同埋好多條隧道其實冇分別㗎，因為你要過嗰條隧道都好啦，咁你都要登記咗嘅，咁所以若果係喺去到五月咧，有絕大部分車登記咗咧，其實其他隧道跟住通行咧仲好添，咁所以我希望咧。去到五月，大部分車登記得到，跟住年底前咧，全部隧道通行咧，其實對於車主都係更加方便。 OK， 好啊，唔该晒陈斌，同你倾到呢度。陈斌咧就系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主席，二通行嘅首阶段啊，喺青沙管制区推行嘅日期咧，由今个月尾26号咧就系延到去5月7号嘅。继续欢迎大家打嚟啊，1872311，有李先生嘅，早晨。 系早晨，你好。 你好，请讲。 系唔好啊，我嗱而家咧嗱二通行出现咗咁大嘅问题情况底下咧。咁我想即係問返政府嗰邊呢，有冇話即係後續嘅問題有冇諗過點樣再去處理返得更好呢？ 嗯， 即係例如咁樣，例如我易通行咁樣，如果我出現咗故障嘅時候我要點樣做，如果有故障嘅時候我又點樣知道佢係有故障，同埋喂我要點樣去，例如我註銷車輛啦，咁我第日嗰個易通行要點樣，要交還翻俾政府啊，定係點樣處理咧？咁、政府嗰度，咁我哋個資訊係好少嘅喎、 啊。即係總之就係想知，你最主要關心就係、是、故障點處理係嘛？ 即係嗱，因為故障啦，嗱咁佢故障嘅情況底下，我哋繼續使用個隧道嘅時候，我哋又係點樣嘅咧？即係例如咁樣，佢發生故障，佢收唔到費嘅，咁我哋過隧道係點樣？咁同埋喂，如果我哋個二通行，我哋例如咁樣個車輛註銷嘅，咁我哋去劏車場劏車，咁嗰個二通行嗰個車輛貼，我哋係要交還翻領政府啊，定係點樣處理咧 ？OK， 咁我哋嗰資訊完全冇喎，而家係。 OK， 好啊，唔該曬李生，關注到呢一、這個如果故障係點啊，或者架車要註銷嘅時候啊，究竟嗰、那個二通行嗰個嘅情況係點樣處理咧？咁你啊，繼續歡迎大家打嚟啊，1872311，1872311，休息一陣。 港台节目好就是地球人都知道， 之但系究竟可以在哪度睇得到？ 电视睇到， 电脑睇到， 平板电脑睇到， 智能手机通通都睇到。 电视节目电视睇到就紧噶啦，网上好多社交平台、影片分享网站一样都睇到。 下载港台应用程式，收睇直播又得，翻睇重温亦得。 share 咗， 港台节目无处不在。 1872311千禧年代，继续翻嚟千禧年代的时间。施政报告咧就系、是曾经提出过咧推行为期5年的残疾运动员就业及教育先导计划嘅。咁啊，早前在立法会的民政及文化体育事务委员会咧都提到一些支援残疾运动员的一啲措施啦。当中咧就见到政府都提到话咧，预计今年上半年咧同香港残疾人奥委会合作推行一个咧专为残疾运动员而设的残疾运动员就业及教育先导计划，头先提到呢一个计划嘅名噶啦，咁就会因应运动员嘅身体状况啦、实际需要啦，为佢哋提供适切嘅就业同埋教育支援，并且按需要提供一对一嘅个案辅导服务啦。咁亦都提到话呢个计划为期5年，每年咧系为最少啊100名嘅残疾运动员咧提供支援服务嘅咁。嗱呢一个嘅计划啦，同埋其他唔同支援残疾运动员嘅措施等等情况啦，我哋又请嚟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有处理体育专员郑清文，早晨。 系早晨，早晨， 早晨，郑清文，可唔可以同先同大家讲，因为寻日就喺立法会嘅委员会度讨论到呢个支援残疾运动员嘅工作啦。其实目前有边啲措施系主要系支援残疾运动员咧？简单讲下呢、這个。 我哋而家主要支援俾残疾运动员嘅就包括系一个精英培训啦，透过体院为佢哋提供全方位嘅教练啦，亦都提供全方位嘅，譬如系运动医学、运动呢、这个运动嘅科研等等嘅支援，亦都为佢提供全面嘅住宿啊、膳食啊等等嘅服务。咁、而且我哋都咧喺透过体院咧，都为精英嘅残疾运动员咧提供就业嘅支援，同埋提供一啲嘅教育嘅支援，包括奖学金嘅咁样。咁、今次提供嗰个嘅新设，我哋新设个先导计划咧，就将呢个嘅服务范围咧系擴展到一啲非精英嘅殘疾運動員，咁咧其實香港有好多運動殘疾運動員咧曾經代表過香港出賽，咁呢個計劃咧正正咧就希望可以協助到佢哋咧喺將來退役嘅時候咧有更加好嘅嘅嗰個轉型嘅情況咁樣。 頭先講到呢一個就係殘疾運動員就業及教育先導計劃啦，都強調話一啲非精英嘅運動員都會可以係即係受到支援嘅，可唔可以講下具體嘅措施係點咧？同埋個目的係咪？即可以講下，即係個目的係咪就係純粹係針對一啲非精英嘅運動員，或者希望佢哋喺退役之後係點樣嘅咧？ 嗱，而家全香港咧曾經代表過 香港出席大型賽事嘅殘疾運動員咧，大概係有200人咁上下啦。咁咧，其中咧係118位咧，就而家喺體院嗰度咧係接受緊精英培訓嘅。咁所以呢個計劃咧就會涵蓋到非精英，但係又曾經代表過香港代表。曾經代表過香港出賽的精殘疾運動員，咁喺嗰度我哋主要咧係，譬如就業支援方面咧，我哋會提供一啲，譬如話係職業導向嘅一啲嘅培訓啊，工作配對啊，實習計劃等等。咁喺就業支援方面咧，我哋主要咧係都透過一啲獎學金就協助呢啲嘅運動員咧，佢哋喺唔同嘅階段咧去進修嘅。 嗯，使唔使話一定要全職運動員先可以合資格嘅？ 唔需要係全職運動員嘅，主要咧係我哋嗰個咧就係都係着眼於佢哋係咪代表過香港出席一啲重要嘅賽事，咁咧就透過相關嘅體育總會確認咧，佢哋就合資格噶啦咁樣。 嗯，頭先你提到話非精英咧，同埋有代表過香港係出賽嘅，呢度有幾多人係可能喺個池入邊係合資格嘅咧？可能係。 中間嗰個嘅細節咧，就香港殘疾人奧委會咧。都仲係喺度即係定緊啲細節。初步我哋睇咧，呢、這個計劃可以涵蓋到嘅大概係300多位運動員左右啦。咁呢個包括係大概200位係現役嘅運動員，同埋咧大概100位係過去6年係退役嘅殘疾運動員。 頭先都提到一個數字，就係、是、話每年最少為最少100名嘅殘疾運動員提供個支援啦。點樣定出嚟㗎？最少100有冇即係個上限或者最多係幾多咁樣嘅咧？ 其實呢個係呢個係香港殘奧會佢哋暫時定嘅工作目標。咁呢一個咧就其實中間好大彈性嘅，我哋都好視乎中間個計劃推展咗之後咧嗰、那個實際嘅需要啦。咁個資助金額亦都可以有一啲嘅彈性嘅調整。如果有更加多嘅運動員需要嗰個支援服務嘅話咧，我哋係可以係服務到佢哋嘅。 都想讲下，因为现时譬如港协嘅奥委会咧，就透过香港运动员就业及教育计划咧，支援一啲退役嘅运动员嘅，同而家推出呢、這个支援残疾运动员嘅呢一个嘅先导计划咧，其实两者有啲咩大分别嘅？ 其实两者嗰个嘅涵盖范围系十分相似。我哋其实今次推出呢个先导计划，系就住残疾运动员推出呢个计划咧，其实都系借镜而家喺港协奥委会。嗰、那個相關嘅計劃中間嘅涵蓋範圍，咁我哋就見到咧喺嗰個嘅對殘疾運動員支援上邊咧，好似有個空缺，咁所以我哋嘅呢個先導計劃咧就特別去填補翻呢個空缺咯。 OK， 仲有另一個計劃，我就見2016年咧政府推嘅，就係、是、叫做退役運動員轉型計劃啦，就為一啲退役嘅運動員咧，譬如喺學校啊或者體育機構嗰度咧，係有一啲就業嘅機會嘅。多唔多殘疾運動員係參與呢個計劃㗎？其實可唔可以用呢個計劃去幫佢哋係退役之後都有其他嘅即係人生嘅方向咁樣咧？又會唔會係咁咧？ 其實呢個咧都正正呢個先導計劃，我哋其中一個會去研究嘅課題嚟嘅。我哋而家嗰個嘅轉型計劃咧，主要係俾一啲而家現時係一啲嘅able body 即係健全運動員咧，佢利用緊呢個計劃啦。咁第一呢個計劃咧，我哋都係開放俾殘疾運動員去參與。咁我哋而家去處理嘅咧，就係嗰啲嘅即係嗰啲嘅工作嘅安排啦。咁我哋。就住殘疾運動員佢學校做呢個嘅sports coordinator 嘅工作，或者去呢個嘅體育總會做一啲嘅體育行政嘅工作咧，咁我哋咧係要同嗰啲嘅相關機構咧就有嗰個嘅商討，有冇一啲嘅特別嘅安排咧係需要俾呢啲殘疾運動員去作出嘅，咁我哋就會將呢個計劃推展到去殘疾運動員，咁所以亦都喺呢個先導計劃裏邊咧，我哋係會去研究嘅一課題嚟嘅。 OK， 過往咩啲殘疾運動員退役之後啦。都可能有一啲嘅關注，就係佢哋比較難揾工，譬如就有教練就曾經指一啲殘疾運動員咧係好難轉翻做教練啦，或者佢哋部分啲殘疾運動員咧佢哋嘅表達能力相對係差一啲啦，又或者殘疾運動都可能係按住傷殘嘅程度去分級啦，可能嗰啲運動員未必適合示範其他級別嘅動作啦，咁種種嘅唔同嘅情況，其實喺今次嘅計劃度有冇都因應住佢哋提出嘅呢啲問題而作出一啲嘅支援嘅咧，幫到佢哋真係可以日後係就業嘅咧？ 我諗喺呢一個計劃底下咧，我哋都明白殘疾運動員佢哋嗰個。每個人的需要都是很不同，所以我們都很強調這個都會是一些比較一對一 的支援， 咁我哋亦都係透過香港殘奧會去提供呢個服務。咁我哋喺殘奧會工作嘅朋友呢，對殘疾運動員嘅需要呢都好有經驗。咁所以呢，就我諗喺嗰個嘅就業支援啊，同埋點樣去協助個別殘疾運動員轉型嘅時候呢，嗰個嘅措施同方法呢，可能都要係一個比較度身訂造嘅方法。咁亦都可能要適切到唔同嘅殘疾運動員嘅需要。至於佢哋係咪可以有機會轉型到去做呢個嘅教練呢，其實喺香港殘奧會同埋相關嘅體育總會呢，過去都一直係有做呢個嘅即係教練嘅培訓啦。咁呢就都希望呢都有部分嘅殘疾運動員，如果佢哋咁樣嘅志願嘅，而佢哋能力亦都係可以做得到嘅話呢，我哋都會盡力協助佢哋轉型呢，去成為我哋殘疾運動員嘅教練嘅。 估計有幾多可以做到，即係起碼喺返呢一個即係體育界別啦，做教練啦，估計幾多會咁。同埋會唔會喺個計劃嗰度都諗住同某一啲機構係心目中係可以合作多啲呢？ 我哋數字咧就未必有一個好確實嘅數字，因為咧呢個轉型嗰個嘅情況咧都好睇個別殘疾運動員佢本身嘅情況同埋意願啦。咁至於合作機構咧，其實喺譬如好似集支援或者係實習嘅方面咧，目前香港殘奧會同埋呢一個嘅相關嘅體育總會咧，都有一啲嘅以往合作開嘅夥伴。咁我諗喺首階段咧，我哋都會係盡量鼓勵呢一啲過往都有經驗聘請殘疾運動員嘅機構咧，去嚟到支持我哋。但我哋都會透過宣傳咧，希望有更加多嘅即係機構啊，不論係商業又好，或者係一啲嘅非牟利機構咧，都能夠加入我哋行列咧，係俾殘疾運動員咧，佢哋將來退役之後咧，有呢個好嘅工作機會。咁呢個咧，我哋都期望社會有更多嘅支持嘅。 Okay. 有一個尋日有議員都關注，亦都係其實都好一段時間關注嘅問題，就係一啲殘疾運動員同健全運動員嗰個待遇有落差嘅情況。咁我見到其實政府嘅文件都話佢哋調整咗噶啦，譬如一啲精英嘅全職殘疾運動員咧，每個月可以獲得嘅最高直接資助額咧就係調升到去40,000港元嘅咁。咁但係都如果比較起嚟，同健全運動員最高嘅資助額去到50,000咧，都仍然係一啲嘅距離嘅咁。會唔會日後係會落實一個同等嘅待遇，或者會定唔會之間係考慮點樣咧？ 我諗我哋中間嘅主要考慮咧就係、是即係一般嘅運動員，一般嘅精英運動員嘅嗰個嘅職業資助，同埋殘疾精英運動員嘅職業資助咧，其實我哋講緊係唔係同一樣嘅嘢嘅，因為佢哋嗰個嘅都項目嗰個競爭性啊，個項目嘅分類啊等等咧，其實都係好多嘅分別，甚至乎我哋對佢哋嘅訓練要求嘅時數亦都有分別。咁所以咧，我哋就冇將兩者去作一個直接比較。但係我哋其實喺定立呢一個嘅即係精英運動員嗰個嘅。全職訓練呢個制度嘅時候咧，呢、這個制度係由2017年開始。咁我哋釐定中間嗰個支援應該係嗰、那個，譬如直接資助應該係幾多少錢，包括其他嘅支援應該係啲咩配套等等咧。其實我哋都一直係同體育界咧，特別係殘疾運動嘅體育界咧，係有好緊密嘅聯繫嘅。咁好似主持你都講啦，我哋初初推出呢個計劃2017年嘅時候咧，殘疾精英運動員最高嘅資助金額係20,000。咁其實我哋一路都有聽意見，亦都見到我哋咧，其實喺短短6年間咧，都不斷調整啦，將嗰個嘅最高嘅資助金額咧係提升到40,000。咁我哋其實喺一路調整嘅時間咧，其實我哋都係獲得體育界，亦都特別係殘疾運動體育界咧嘅支持，佢亦都係好認同中間政府咧為殘疾運動精英運動員咧提供嘅支援咧，佢哋亦都係覺得而家水平咧係合適嘅。咁至於將來嗰個嘅調整會點樣咧？我諗呢個都我諗社會嘅睇法，慢慢都要有個轉變。咁到時係點樣，我哋都好難預測。不過我哋認為咧，而家呢個嘅金額咧係合適，而且中間嗰個嘅差距亦都收窄咗好多。而家個差距咧都係20% 咁樣，25%。咁我哋即係會繼續聽體育界意見，再作出適當嘅調整咯。 OK， 同體育專員都想講下，即係另一個體育相關嘅事項啦，就啱啱嘅過去嘅星期日咧，就香港就舉辦咗呢個香港馬拉松嘅賽事啦。咁你自己點睇成個賽事嗰個嘅過程啦？同埋我見田總咧都話，即係田徑總會都話考慮增加嚟緊喺11月舉行新一屆馬拉松嗰個參賽名額嘅，而家係傾成點嘅咧又？ 我哋對於啱啱舉行嗰個馬拉松賽事咧，就即係感覺到即係十分鼓舞啦，亦都見到好多好多喜歡跑步嘅朋友咧出即係有機會咧去即係參加呢個馬拉松。咁、亦都了解到咧，今次嘅出席率咧亦都係一個相當之高嘅一個水平。隨住疫情減退啦，我哋都見到好多嘅體育城市咧係陸續咁樣去舉行。咁嚟緊三月咧都有一個高爾夫球賽事。七人欖球賽事都喺 月底去舉行，咁所以咧，我哋都見到好多嘅體育賽事陸續咧係、已經係喺個計劃中，喺度如火如荼咧，係會喺今年咧係繼續去舉行。至於今年十一月舉辦個馬拉松咧，我哋就好支持田總有呢個計劃啦。目前咧我就未收到田總嗰、那個申請資助計劃嘅，咁但係咧我哋都相信而家嗰個嘅。在目前嗰個嘅防疫措施咧，係口罩令啦，咁呢個其實口罩令咧，對於賽事嘅舉行咧，其實嗰個嘅即係需要特別嘅一啲安排咧，其實係好少嘅。咁我哋好有信心咧，就田總佢今次咧應該可以係將個名額去加大。至於加大到去邊個水平呢，暫時田總就未曾同我哋有呢個嘅討論。咁但係當佢哋有呢個方案嘅時候呢，我哋文體旅局咧係會一定會係俾佢哋係最大嘅支持，希望咧可以辦一個更加盛大嘅馬拉松咯。 OK， 好啊，唔該曬處理體育專員鄭清雲同我哋講到關於支援一啲殘疾運動員嘅唔同措施，包括就係話係推行一個為期五年啦，殘疾運動員就業及教育先導計劃啦等等嘅咁。頭先亦都講到有關於啱啱過去嘅馬拉松嘅情況啦，你自己係點睇1872311嚟緊十一月，如果真係田總咁講話，考慮增加名額嘅咁，增加到幾多先夠咧？咁講下你嘅睇法，1872311。另外有關於易通行不停車繳費服務，都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 四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17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报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汪明熙和刘国华。 先睇大公報報導，易通行不停車繳費服務原定今個月底在青沙管制區率先實施，不過近期大批車主同司機投訴不滿推行過於倉促，運輸署昨日宣布相關措施押後兩個月，至到5月7日先至在青沙管制區實施。運輸署署長羅淑佩話，希望俾申請人有更多時間了解申請程序、申請車輛貼以及綁定戶口在車輛貼，署方會加設超過20个咨询站提供一站式服务。有工会代表就话，因应易通行延期实施，收费员需要在三月继续上班。青沙管制区有大约30个收费员，部分员工已经找到新嘢做，对于现时的情况感到混乱。大公报报道。 信報報導，民主派初選案昨日舉行第六日審訊，控方下午傳召認罪被告歐樂軒作供。他接受控方詢問的時候說，一切由一個飯局開始，透露2020年1月底自己和本案首被告戴耀廷、立法會前議員李卓人和李永達以及社民連前主席黃浩銘出席飯局，席間戴耀廷就民主派初選提出基本框架，亦都提及否決財政預算案，但強調戴耀廷只是點出民主派攞到立法會多數議席後的一些可能。歐樂軒又說自己當時應承參與共同籌劃舉辦初選。是信報的報導。 文汇报报道，自上个星期一起恢复同内地全面通关之后，过去一星期出入境香港数字急增，头七日一共有超过2438000人次经各口岸出入境，当中包括超过235000人次的内地旅客访港。上星期六单日更加录得接近50000人次，惠及香港旅游、零售、饮食等行业。有接待訪港內地團的香港旅行社負責人說，本港旅遊業界正慢慢向好，但是由於目前正處於春節後的淡季，預計三四月才會明顯暢旺，但是導遊和司機等人手嚴重不足，是業界復甦的最大阻力。文匯報報導。 明報報導，醫管局以前每個月發出150,000張病假紙，局方公布下個月6號起推出電子醫生證明書，屆時病人可以透過手機程式 HAGO 下載和分享病假紙給僱主，同時會列印實體病假紙。醫管局總行政經理李立業說，暫時沒有全面取代紙本的具體時間表。明報昨日向13間私家醫院查詢，有回覆的7間私家醫院當中，只有一間說正提供電子病假紙。醫學會會長鄭志文相信私營醫療業界會評估需求，決定是否電子化。明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日本政府對中港澳三地航班旅客設限維持至去年12月底，禁止航空公司增加航班的限飛令。下個月是日本的櫻花盛開時候，國泰取消共112個航班，快運亦都取消共96個航班。中橫遊執行董事袁振寧表示，今次取消航班正值上櫻花的季節，名古屋福岡的航線取消對他們較大衝擊，只已經影響近十幾個旅行團的行程，超過200名旅客需要改期出發、改目的地或者取消行程。《東方日報》報導， 《星島日報》報導，今日是本港復常之後第一個情人節，入境處數字顯示，一共有248對准新人今日拉埋天窗，較去年情人節上升一倍。另外，有花店負責人說，今年生意差過去年，估計同市民外出旅行有關，所以不敢加價，更加降價求售。以99支玫瑰為例，去年平均價格是5,000-6,000元，今年只是3,000-4,000元。星島日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文匯報的社評說，運用電子繳費是大勢所趨，而通行是本港推進智慧城市建設的重要一步，可惜由於宣傳不足、申請程序複雜，令到不少運輸業界人士無所適從，引起抱怨和擔憂。政府應該簡化申請程序，協助業界申請使用，為本港推進智慧出行、建設智慧城市積累寶貴經驗，加快進程。文匯社評。 明報社評，政府推動智慧城市，各方各面都要加快文件電子化。醫管局下個月推出電子病假紙，促進智慧醫院發展，對病人、僱主以至保險公司都是重要的轉變。當局需要及早宣傳教育。社評說，智慧城市需要有智慧政府，做好基本的日常運作和服務電子化，才能夠趕得上大數據和人工智能廣泛應用。明報社評。 星島日報的社論說，本港和內地全面恢復通關首個週末，新開放的香園圍口岸公眾停車場爆滿，試圖體驗人車直達過關新模式的旅客滿肚火，關鍵是設計規劃欠周詳，低估駕駛人士需求。隨著越來越多市民選用香園圍口岸過關，當局需要盡快補救，短期增加臨時車位，長遠就應該興建多層停車場。星島社論。 信報的社評說，就《基本法》23條進行本地立法是香港特區的憲制責任，毫無疑問。不過2003年推出議案就面對強烈反對，香港國安法已經在反修例風波爆發之後第二年由中央出手制定並且實施，在維護國家安全方面起到積極作用。社評說，23條立法的優先考慮應該是精準，寧可從長計議，仔細研究，以求萬無一失，不要急於求成，掛一漏萬。信報社評。 這節報章及社評摘要時間夠。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早晨，而家阿 Rain 同大家报个最新嘅交通消息。先报告交通意外，咁啊新界咧大老山公路去九龙，近住水景基地对开，因为有意外啊，而家龙尾去到吐露港公路近住天富海湾嘅大老山公路去九龙，近住水景基地对开有意外，龙尾去到吐露港公路近住天富海湾。而葵涌嗰边咧，和宜合道近住梨木消防局对开之前都有意外事故，仲系处理当中。来往方向部分行车线受阻嘅，去城门隧道方向龙尾近体育馆。而葵涌石荫路近住北葵涌街市对开嗰度咧，之前亦都系发生过意外事故，而家仲系处理紧嘅。北葵涌街市嗰度曾经系有封路措施，而家嗰度就冇就开翻啲封路啦。不过童子街去大白田街就有封路，一带都系比较挤塞噶。咁啊，啱啱收到消息咧，和宜合道近住梨木消防局对开的意外事故就清了场的了，不过呢去城门隧道方向就仲是多车的。 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近马斯道，西行龙尾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到土木工程处大楼。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线嘅龙尾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渡船街过海龙尾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个龙尾到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港岛入口去九龙咧隧道入口范围都系多车嘅。狮子山隧道去九龙沙田入口龙尾去到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去九龙咧龙尾就喺石门村附近。港岛西区嘅城西道而家西行线近住泳池一路去到干诺道西，近住嘉安街一带咧都系相当之多车噶。九龙方面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绿景至到观塘码头一带咧，现时交通都系较为繁忙噶。新界咧，屯门公路去九龙，近住哈罗国际学校嗰段啦，同埋新墟街市嗰段就仲系多车。而荃湾路去九龙，近住晋升工厂大厦啦，去到海滨花园段咧，亦都系较为繁忙嘅。咁啊，仲有咧就系大埔公路沙田市中心段咧，近住沥源村去到马场段，仍然系多车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呢间旅馆最平，就呢间啦。 咪住， 咁订呢间啦，佢啲房最大。 咪住， 咪住乜嘢啊？ 咪住无牌旅馆啦。 我知，要揾持牌旅馆啊嘛。订房前仲要核实旅馆嘅牌照号码。 无牌旅馆嘅楼宇同消防安全冇保证，一旦发生意外，你可能得唔到保险赔偿噶。 我一早上咗民政事务总署牌照事务处嘅网页 hadla.gov.hk 查清楚啦。 安全至上，咪住无牌旅馆。 2023年开心日报有新面貌， 香港电台开心日报之放眼大湾区， 有我黄桂林最近加入了小白，节目变得一阔三大。 没错，听了节目扩阔眼界，大家都有大视野，怀大志向，勇大格局，掌握大湾区发展机遇，了解最新衣食住行的生活情报。 放眼大湾区在星期四就收听到， 逢星期一至五朝朝十点四， 香港电台第一台开心日报。 2023年2月14日，运输署宣布易通行延至5月7日实施。 医管局下月推电子病假纸，设加密二维码供核实用途。 国泰及香港快运再取消部分来往香港及日本航班。 土耳其叙利亚地震，超过37000人死亡，联合国承认运送物资困难。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翻翻嚟千禧年代嘅时间，上年嘅施政报告就提出啦，医管局所有嘅诊所将会喺今年三月底之前咧，系以电子签发病假证明书咧，系取代纸本啦。有一啲咁嘅上年喺施政报告度提到嘅情况嘅咁。嗱，而家医管局每个月就发出150,000张嘅病假纸，医管局亦都喺寻日就公布下个月6号起，即系3月6号起就会推出电子医生证明书。咁到时病人就可以透过手机程式啦 ，HA Go 啦，下载同埋分享个病假纸咧俾佢哋嘅雇主啦。咁但系究竟实体嘅病假纸会点咧？就暂时都系话会继续系同时列印埋嘅，或暂时咧系冇全面取代纸本的具体时间表的。那具体这个的电子的医生证明书究竟怎样可以即拎到啊，等啲病人都可以了解多一点呢？请一位嘉宾和我们谈谈，有医院管理局总行政经理联网运作李立业医生，早晨。 是，早晨啊，主持。 早晨李立业医生。下个月6号就推这个的电子医生证明书在医管局那里，到时会怎样发这些医生纸的，怎样找到的会。 是啦，六号开始呢，其实就病人嚟到我哋医管局，无论医院诊所啦，都一如既往咁样去睇病啦。咁之后呢，喺发电医生证明书嘅时候呢，其实只要佢有下载呢个 HA Go 呢，其实佢都会有一个电子医生证明书嘅，如果发放。但係喺初步嘅阶段呢， 我哋都驚適應有個困難，所以紙張嘅實體病假證明書咧，我哋都係照樣會發放嘅。咁我諗好處上都係方便儲存，同埋亦都方便復閲啦。咁同埋就希望一步步嘅方向能夠減少一啲紙張嘅印刷嘅。 OK， 所以出嚟嗰個嘅電子版本嘅醫生紙啦，同埋傳統紙本嘅醫生紙係一模一樣嘅，係咪？ 是啦，冇錯，其實就同而家呢一刻呢亦都接近一模一樣，唯一兩個分別就係有一個電子簽署，即係法例上都容許啦，另外就會有一個嘅核實嘅二維碼嘅，主要分別係呢兩個。 嗯嗯，暫時有冇頭先你都話初步都會繼續係發埋呢個紙本嘅醫生紙啦，有冇計劃話幾時係唔發呢？即係所謂嘅初步係去到幾時嘅呢？ 其實就暫時我哋未有一個好實嘅時間表嘅，因為我哋都要睇一睇市民個適應程度啦。第二，亦都明白呢，喺呢個推行嘅初期呢，都一定會有一啲嘅問題，無論技術層面啊，或者可能真係喺個運作層面嘅。咁所以到時我哋都希望即係能夠處理咗呢啲問題，我哋先至會係去下一步嘅。 嗯，但長遠嘅方向都係諗住係會取消紙本醫生紙，不過未知幾時啫，係咪咁？ 係啦，係啦，即係我自己嘅睇法，其實再下一步可以行嘅就係話，真係病人問到我哋先至俾紙張咯。但係我相信紙張呢個做法咧，就一定都要保留作為一個嘅即係預案啊後備咁樣做法㗎、嗯。 最主要係咪都係擔心可能長者喺用一啲電子科技上面有啲嘅困難？是不是這個考慮？ 我想除了長者之外，亦都即係始終整個電子病假咧，其實因為都會牽涉很多其他嘅報告嘅層面啊，或者一啲私人嘅機構啊、僱主等等之類，我想都係要有足夠嘅溝通啊，同埋大家嘅預備先至做得到咯 嚇。嗯嗯嗯，都講一次啦，係咪就係話喺公立醫院啦、普通科門診啦、專科門診等等都可以用呢個嘅電子醫生紙噶啦？喺下個月 係啊係啊係啊，全線我哋嘅 HA 下邊嘅醫療服務都可以噶啦。 嗯，但有冇計過用呢個電子即簽發電子醫生紙同簽呢個紙本嘅醫生紙計，行政上面程序啦或者時間上面咧，會唔會係仲多咗嘅咧？會 嗱，其實我相信件事差唔多，就冇特別少咗或者多咗嚇。咁、當然我哋較簡單嚟講，就唔醫生就唔使簽名啦。但係反而我哋個量算就係話，其實我哋會慳到一啲行政嘅工作，就係有陣時病人如果真係需要補發，或者有任何更改佢哋嘅病假紙上面嘅資料呢，咁其實現時我哋就唔使病人周高輪頓返嚟啦，咁亦都唔使話寄出或者叫佢哋返嚟攞囉，咁就可以直接叫佢哋如果有 HA 高呢，就喺我度就去閱讀就可以㗎啦。 即係任何情況下都係可以唔需要返嚟，如果你涉及到改個醫生紙嘅內容係咪咁？ 我諗又唔能夠話任何情形 嘅。 okay, 如果一啲簡單嘅更改或者唔見咗攞返係可以嘅，但係如果有一啲比較複雜，例如可能要真係要改個診斷啊，或者可能係一啲比較即係複雜嘅更改，就有機會要翻嚟核實或者要見醫生啦嚇。 嗯嗯，另外都可以講下就係譬如實質啦，我下載咗個 HA Go 或者我本身已經有 HA Go 呢一個嘅程式，我點樣撳到去邊個位先可以揾到呢張電子醫生證明書？ 係啦，其實就撳三個掣嘅啫，三步撳 HA Go、我的記錄 My Record 同埋就係、電子醫生證明書就可以出到㗎啦。咁佢嗰個平台上咧，咁佢會可以係一個 PDF format 啦。當然你愛嚟 cap 圖又得。愛嚟真係印出嚟都得，同埋亦都佢有一個 share 嘅功能嘅，咁所以變咗其實都講一講就係話醫管局我哋之後都陸續推出咧一個電子病假紙嘅報告平台嘅，咁其實我哋就可以直接咁樣去報咯嚇。 有咩分別同電子醫生證明書同電子病假紙又另一樣嘢嚟嘅，另一個平台嚟嘅係咪李先生？ 唔係，即係其實我哋本身如果我哋病假要報嘅時候咧，咁現時都係用紙張噶嘛， 冇錯。 但係將來嚟講，我哋直接就會有一個電子平台會去報咯。 嗯。有啲嘅講法就話會唔會即係電子醫生紙嘅情況或者電子醫生證明書咧，就會容易偽冒咗咁？點睇呢啲意見，或者有冇啲方法防止呢個偽冒嘅情況咧？ 其實我哋之前喺度發展咧，我哋都已經喺唔同嘅渠道咧，都係聽到呢個意見嘅。咁、所以其實我哋喺後期咧，比較花心機咧，就係我個嘅核實個二維碼。咁、那個核實二維碼咧，就係嚟俾一啲嘅 雇主或者一啲嘅上司，嗱唔係話一定要嘅，咁但係如果你哋有一個懷疑或者需要咧，佢就可以用個二維碼去核實。咁喺呢個病人個名啦 ，identity， 同埋喺佢嗰個嘅病假嘅數目啊、日子咧，其實都可以係核實到嘅。咁我都相信呢個係進一步係加強個安全同埋即係防止有任何偽造咯。 嗯，即係個雇主係可以憑嗰個嘅雇員俾佢嗰個嘅二維碼，然後用翻個雇員個名同埋佢睇醫生嘅日子就可以。驗證到醫生只係真定假啦，係咪咁？ 係啦，冇錯啦，嚇喺個二維碼喺個病假紙或者個電子病假紙嘅右上角嘅。 轉用呢個電子醫生紙咧，其實係咪都配合遙距診症服務嘅？有冇關係嘅兩者？ 其實有關係嘅嚇。咁遙距診症咧，因為其實都係我哋其中一個發展方向。咁我哋都發覺就其實之前無個視像上個診症啊。又或者各樣嘅聯繫呢其實都成熟嘅，但係就缺陷就係話，即係如果真係需要病假同到診紙點處理啦，咁當然我哋都可以叫病人嚟攞，或者我哋寄出啦，咁但係我哋當發覺做埋呢個嘅電子嘅病假紙呢，其實成件事就會完善咗好多嘅。 睇翻之前施政報告就話三月底之前咧，所有醫管局嘅遙距診症專科門診咧都會提供嗰個藥物送遞服務嘅，咁呢個係咪都暫時都係三月底前會做到嘅？ 係啊，嚇！其實我哋本身個藥物嘅送遞服務咧，都會係有步驟咁樣去慢慢推廣嘅。第一步驟就會係做埋呢個嘅遙距嘅診症啦。咁你呢個都係即係講得好好啦。其實除咗個病假紙咧，送埋藥，我哋即係成個流程咧就完善曬啦。我哋或者叫 complete 咗個 loop 啦。咁跟住再做落去嚟講咧，其實我哋個藥物送遞服務咧都會係擴展到一啲即係親身嚟睇病嘅病人嘅。不過呢這個就可能要是一步步啦，係個階段性咁樣去做咯。 除咗話電子醫生紙之外，係咪我見話其他啲醫學證明書，好似轉介信嗰啲，都考慮咁或者諗緊點樣做一個電子化？呢個進度做成點咧？或者個難度又喺邊度咧？ 我相信其實我哋現時嘅轉介信咧。有部分是嚟自我哋本身醫管局內部，亦都部分係嚟自私家嘅。咁我講翻醫管局內部先，其實我哋已經係部分電子化㗎啦嚇。咁但係我哋相信咧，其實如果我哋真係個平台再成熟咧，真係可以能夠做到電子嘅。咁呢個其實我哋都已經做咗好多年㗎啦，其實都成有十年㗎啦。咁講翻如果私家嗰度，我相信。個難處上就係除咗個適應之外，我哋都要容許有一個互動嘅空間啦。因為其實我哋唔係話淨係單向send 嚟，我哋就算數。咁有陣時我哋可能都係要同私營嘅同業又要有啲溝通嘅。咁我諗我哋其實呢件事，我哋都係喺度探索緊嘅。 整體今次 HA Go 呢個手機應用程式都多咗一啲嘅功能，就係可以睇到呢個電子嘅即係醫生證明書啦。會唔會都？加派啲人手去教一啲嘅病人啊！ 其實我哋都有㗎啦，因為我哋例如專科門診嘅同事，無論係可能佢哋本身真係個員工啦，我哋亦都有啲服務大師啦，同埋嚟緊因為都 Covid 啦，咁都完啦，咁我哋真係都會有一啲嘅義工，咁其實我哋都係會運用一啲嘅人手咧，喺一啲重要嘅位置咧，都係教市民係用呢個 HA Go 嘅。不過 HA Go 而家其實嘅登記嘅用戶都超過200万，如果真係一啲好 active 嘅用戶都成175万，其實都係理想嘅。 OK， 好啊，唔該曬李立義醫生，同你傾到呢度。 唔該曬。 好，李立義醫生咧就係醫院管理局總行政經理，負責聯網運作嘅。講到就係下個月6号起啊，推出呢個電子醫生證明書，咁到時病人可以用 HA Go 呢個程式嚟下載同埋分享病假紙俾僱主，但係都話實體嘅紙本病假紙咧都會繼續係做住先嘅初期呢段時間咁。嗱，今日歡迎大家打嚟啊嚇，18723有關於呢個新嘅功能啦。另外頭先講到有關於不停車繳費服務嘅情況，咁歡迎大家打嚟，休息一陣。 手下留情，讲饮讲食，今次系讲虾。虾壳系含有丰富嘅蛋白质同埋矿物质，梗系用嚟煲汤就最啱啦。虾肉又爽又大牙又低脂，煎炒煮炸样样都得。至于虾头咧， 梗系上嚟手下留情啦。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8点至10点， 刘伟恒、 梁礼勤、 阿一， 仲有我虾头杨思敏， 手下留情。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争取时间听大家嘅电话，电话旁边有叶女士打上嚟，早晨。 早晨， 早晨，请讲。 我想分享一下我申请易通行嗰个嘅经验嘅。咁、因为咧，旧年嘅五月咧，我就要续牌啦。咁咧就个 agent 咧就话帮我 tick 咗申请易通行噶啦。咁样，无奈咧，我等到到而家咧，我都未收到嗰个个贴嗰张贴纸。咁、样，咁我又有啲心急啦。咁于是咧，咁上个星期二咧，我就打去易通行嗰个热线嗰度，就个电话足足响咗20分钟。咁我就坚持唔收线。20分钟之后有人听啦，我讲个情况俾佢听，可唔可以 check 到我究竟我系咪有 tick 到，有冇申请易通行咧？会唔会记失咗咧？咁佢答唔到我，佢话亦都 check 唔到。咁佢我讲咗个情况俾佢听之后咧，佢就话五日之后复我咁样样。咁样我等咗五日，系冇消息啦。咁于是咧，我琴日咧就去长沙湾嗰度运输处嗰度亲身上去啦。咁我就去到找不到有一个易通行的 counter 的，咁咧就系普通运输处嘅询问处嗰度就排队去问啦。咁、当时个职员咧就就话俾我听，佢话咧就系佢哋 check 唔到嘅，咁你咧就要去翻易通行嘅服务中心嗰度系去亲身去 check 或者打电话咁。咁、我话打电话我试过唔得啦，咁我就要亲身去咁。咁佢咧就俾咗一張單張我睇，就係嗰啲服務中心，就香港九龍各一個，新界有兩個。佢話我要親身去，咁但係佢係俾一張一個 copy 我睇，咁唔係俾咗我，我要即刻攞相機去影咗嗰個地址咁樣樣。佢話你要自己去咁樣樣，咁我就話咁究竟會唔會係記失咗咧咁樣樣？咁如果我再而家申請嗰一張，會唔會係當我係第二張係要收錢呢？咁咁佢就話唔會嘅，咁呢你可以呢就填呢一張表，佢就填一張表，我係運輸署更改資料嘅表嚟嘅。佢話你更改資料，你呢就再申請過啦咁樣。唔會再收過你錢嘅，都係當你第一張咁樣。咁佢話問個主任係咁樣講咁樣。咁另外呢就俾多一張易通行嘅單張我，咁嗰張單張咧只係介紹易通行嘅情況，同埋咧裏面只係一個電話同埋一個嘅網址咁樣樣嘅，咁裏面咧就冇剛才提及嘅客戶中心嗰啲資料，完全係冇嘅。咁樣，咁我已經覺得奇怪，咁我當時咧就再望下周圍啦，會唔會有一個易通行嘅 counter 喺度咧？係冇，只有一個有一個智方便啊，即系政府嗰个智方便嘅 counter， 反为有一个咁嘅 counter 喺度，系有几个人企度。咁我就拗晒头啦，我话点解你而家推行易通行，点解连一个 counter， 你连嗰份嗰、那个易通行嘅介绍嘅单张，你都系我要去到 counter 后到个询问处嗰、那个人先会俾我、 啊。明白明白。但我想问阿叶女士，最后你系几时或者拎唔拎到嗰个车辆贴咧？即系队长。 呢件事情我琴日去做嘅，咁佢就话你可以喺个 app 度 download 个 app 嚟到做，或者上网做，或者亲身去做咁样。咁于是我琴日翻嚟咧就一个电话 download 咗个 app 嚟做啦。咁做之中咧，我就真系即系年纪大咧，就真系跟唔切啲新科技。咁咧里面咧都可繁复嘅，睇好多字咁样做啦。 即比较复杂啲啊，可能要处理翻呢一个嘅车辆贴嘅情况。会唔会有类似嘅经验咧？啱啱就系叶女士讲到个车辆贴申请嗰个情况啊。1872311，转头翻嚟再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寻日宣布推迟在青沙管制区实施易通行不停车缴费服务到5月7日。香港隧道及公路干线从业员总会主席卓和善表示，事件影响超过40名收费员，形容运输署弹弓手害了基层员工。卓和善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管理公司已经安排遣散和赔偿员工， 但當局昨日突然宣布延期，管理公司要求員工繼續翻工，否則要提前一個月通知。他形容情況混亂，有員工已經找到新工，若果留低就會失去新工作，但如果翻新工就要貼錢補償一個月工資才能夠離開。他期望運輸署作出補貼，先遣散再以短期合約聘請現有員工。台灣的陸委會昨日發出記者會通知，今日上午說明開放港澳居民赴台自由行相關事宜。發言人邱垂正日前說，關於港澳居民自由行，陸委會已經協調相關部會配合疫情指揮中心的防疫規範，是兼顧安全整體利益，維持港澳間健康有序正常交流原則下進行評估和準備作業。在北京國台辦發言人日前應詢時表示，新冠疫情發生三年來，大陸方面克服疫情因素和民進黨當局人為設置障礙的影響，堅持促進兩岸交流、深化融合發展的努力沒有停止。在大陸疫情防控進入新階段形勢下，早日恢復兩岸之間的線下交流，實現兩岸人員往來正常化，兩岸各領域交流合作常態化，是兩岸同胞的共同期望。在三年防疫措施大幅放宽后，迎来首个情人节。在朝早旺角花墟，很多花店门前都摆放各式花束作招来，有市民和伴侣亲自到场挑选。有花店店主说，生意比往年升4-5成，加上今年情人节是工作日，更多人选择买花送到办公室给伴侣庆祝。他又說，受寒冷天氣影響，中國玫瑰種植情況不理想，來貨價幾乎與外國玫瑰看齊，花價較過去貴。有市民說，今年花價較上年貴10%，一束玫瑰花賣大約800元，預計將會用大約2000元與太太慶祝第16個情人節。他又說，去年情人節仍然有限聚令，較難外出慶祝，今年就需要提早幾個星期預訂餐廳。亦都有市民說，每年都會花費1000元買花給太太，形容今年情人節氣氛較好，但計劃和太太在家煮飯慶祝，因為疫情放寬後街上人流較多，不打算同人逼。聯合國分管人道主義事務的副秘書長格里菲斯呼籲打通敘利亞境內的救援物資通道。格里菲斯在敘利亞阿勒頗視察地震災情，他說聯合國嘗試將救援物資從政府控制區運送至反對派控制區，但是救援物資很少能夠穿越前線，又指以尋找生還者或遺體為主的救援階段接近尾聲，現在進入人道主義階段，重要的是為災民提供住所、食物、心理輔導、教育和對未來的希望。阿勒颇市是阿勒颇省首府，目前由敘利亚政府控制，但反对派武装组织控制住阿勒颇省西部部分地区以及敘利亚西北部、东北部一些地区。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天气显著转凉，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回升至19度左右。晚上最低气温大约15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展望听朝，市区气温降至13度左右，新界再低1-2度，天色好转。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仍然清凉，日间干燥。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17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134点，跌26点，成交金额6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86点，升2点。 深证成分指数报12101点，跌1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82.8跌3.8，美团148元跌2毫，阿里巴巴103.4跌6毫，京东集团203.2跌4.2，比亚迪股份238.8跌2.2，顺达生物43.8升6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5，日元132.09，瑞士法郎0.919，加元1.335。人民幣6.816，英磅對美元1.214，歐元對美元1.073，歐元對美元0.695，新西蘭元對美元0.636。日經平均指數報17,571点，升144点。港金報17,370元，跌6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55.77美元，賣出1,856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員。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先讲意外事故，较早前大老山公路去九龙近住水景基地对开的意外事故就清了场，不过一带仲是多车的，龙尾近天富海湾。大老山公路去九龙近住水景基地意外事故清了场的，仲是多车。葵涌和宜合道近住梨木消防局对开的意外事故亦都是清了场，交通大致回复正常的。仲有就葵涌的童子街呢，之前有意外啊，咁去大白田街曾经系封咗路唔可以通车嘅。而家嗰度嘅意外事故清晒场，不过交通仲系较为繁忙。隧道方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过去港岛好多车啊，龙尾到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近马斯道，西行龙尾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而家都比较塞车嘅，龙尾近土木工程处大楼。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线嘅龙尾亦都系比较长啊，去到浙江街、加士居道渡船街过海龙尾喺果栏附近。狮子山隧道而家沙田去九龙只系收费广场比较繁忙一啲。港岛路面方面，西区的干诺道西天桥西行线近住军益大厦一带较为多车的，而干诺道中天桥去金钟方向近住中山纪念公园一带亦都是比较多车。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带之前是比较繁忙的，而家去九龙方向交通不错的，不过就去上水了，而家就去上水方向，近住新城市广场至到铜锣湾山路那段就较为多车。吐露港公路去九龙近住大老山公路一带就仲系比较繁忙嘅。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法例规定，任何人在香港经营货币兑换或汇款服务，无论是以店铺、网上、办公室或其他形式经营，都必须向海关关长申请牌照。无牌经营货币兑换或汇款服务即属违法，市民可以在海关网页查阅持牌经营者的资料，一旦怀疑有人无牌经营，请即以电邮或信件举报，亦可以打海关热线25456182。 2023年2月14日，运输署宣布易通行延至5月7日实施。 医管局下月推电子病假纸，设加密二维码供核实用途。 国泰及香港快运再取消部分来往香港及日本航班。 土耳其叙利亚地震，超过37,000人死亡。联合国承认运送物资困难。 天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原定今个月26号在青沙管制区推行的易通行不停车缴费服务会延至5月7号实施。今天欢迎大家打来1872311，有黄小姐，早晨。 早晨，主持人。 你好，请讲。 我想反映回今次这个易通行实施的过程。 嗯。 就我印象，即本身我是一个货车那些车主啦，都有好几架在这里。 嗯。 申请的时候呢，收到这些讯息呢应该是大约1月。嘅时候，咁咧就到话要实施嘅情况咧，就系2月26号，用个半月时间 令到80萬車主去完成曬成件事。咁我非常歡迎阿羅處長咧去延遲呢件事咯，因為今朝阿羅處長亦都講咧就話。其實他們一早已經在運輸署那裡宣傳這件事了，但是我想說是很多車主呢是不會去運輸署去申請這件事，這個宣傳解說呢是需要改善咯。那你也都要看回有一些老人家或者有些未用智能電話的人士，他怎樣去做這些宣傳的效用呢，會不會說有些網、解說啦。那我聽到羅處長說我已經增設了20個、那些 諮詢站 去解說的。咁呢样嘢我真係觉得事后去亡羊补牢啦，有冇去真正去评估个80万车主点样过半年时间，因为中间有个农历新年嘅。我自己去面对嘅呢就係话将来，即係我除咗建议话去对一啲老人家，其实佢哋都系一啲持份者或者唔用智能手机都系一个持份者去一个建议。呢个系需要食啦，呢个系我建议。第二样嘢就係话将来就算有一啲譬如话呢架车卖咗之后，将来我哋又点样啦？系咪要 deactivate 佢啊？呢啲种种嘅嘢，其实根本冇人同我哋讲啲账单。我有咁多架车，我点样去知道每一架车行咗边一条隧道？ Okay. 我哋有冇知道呢啲资讯咧？我哋完全冇咯。我就系需要表达就系呢样嘢咧。 好，唔该晒黄小姐。我哋呢个时候咧都请嚟运输署署长罗淑佩同我哋讲下而家呢一个嘅易通行嘅不停车缴费服务嘅最新安排吓。早晨，署长。 早晨，早晨，乐文，早晨，各位听众。 不如简单讲下最新安排系点啊？ 嗱，我哋琴日宣布咗啦，我哋会将呢一个易通行咧，嗰个喺青沙管制区嘅实施时间咧，系延展到5月7号。5月7号之后早5点钟先至去实施。换言之咧，大家喺现在到5月7号咧，有多啲嘅时间去即系申请啦，或者系去处理嗰个挂户口嘅手续啦，又或者好似我都听到刚才啊罗女士讲嘅，即系多啲时间俾我哋去解说。咁喺解说嗰度咧，我都想讲一讲咧，我哋其实之前咧，其实易通行或者不停车缴费咧呢样嘢个概念咧，就喺大家脑中都应该一段日子噶啦。不过我同意咧，可能就系喺个概念多啲，我哋解说嗰度咧咁详细嘅解说咧，我哋有作出过一月嘅时候有作出，但系可能大家因为未有个实施日期啊，或者系事忙啊，大家可能都唔系太留意。其实我哋网上亦都有一系列嘅即系短片啊，教大家点去申请啊，教大家点去贴嗰个车辆贴啊，但系都唔够。而家睇嚟事后看来咧，就的确都系唔够。我哋本来亦都预计咧，如果系喺原定嘅2月26号通车咧，当然喺呢两个礼拜咧，就应该系要即系加大好大嘅力度去宣传。咁但系大家亦都我哋一宣布咗上个礼拜宣布咗之后咧，亦都系比较即系紧张啊，都。有日子咯，可能都要即刻去申请啦咁样。咁其实刚才罗女士讲咧，就话点可能即系喺几个礼拜里面要求80万嘅车主都去登记？呢、這个我哋完全同意。所以咧，从来呢个都唔系即系嗰个计划话要喺呢几个礼拜里面做。我哋旧年大家续牌嘅时候咧，其实喺嗰、那个登记嗰个续牌嘅表格上面咧，系有个格仔俾大家剔。如果你想要个易通行咧，就即系喺嗰度即系剔啦咁样。我哋亦都有宣传，因此有24万有多嘅车主咧，其实透过呢个方式系申请咗个车辆贴嘅。咁但无论如何啦。其實市民嗰個意見我哋係完全聽到，因此咧我哋係延展咗嗰個實施嘅日期去到5月7号啦。 Okay. 另外我哋頭先都有提，我哋都講過咧，我哋會係盡快公布，我哋會設立超過20个嘅諮詢站，就正正係幫一啲咧可能佢喺用個即係手機啊，或者佢用個即係科技嗰方面，佢都係有少少即係不便或者有紅溝嘅市民咧，我哋會盡量去幫助一站式咁樣去幫大家去處理。咁呢个就希望勉强大家一啲自己觉得比较不便或者麻烦咯。 即系所以你哋听到，譬如市民嘅声音就系一啲宣传方面啦，都讲到个时间上面紧迫啦，或者有一啲人士未必识得用嗰个嘅即系智能上面嗰啲嘅服务啦。主要系呢啲意见，仲听到啲咩意见而有今次一个延期嘅决定咧？同埋业界方面的士司机嗰方面嘅意见又听到系点咧？ 嗱，的士嗰方面咧，我都想借少少時間講一講嘅。其實的士嗰方面咧有幾樣嘢啦。第一樣嘢都係個的士去申請車輛貼啦。咁呢個同即係一般市民都一樣，就係話喺的士續牌嘅時候，其實都係可以選擇剔嘅。就算唔係咧，其實我哋喺一月嘅時候公布咗咧，已經開始有一站式嘅服務咧，係同啲的士商會啊、的士團體咁樣咧，就係大批咁樣去即係同佢哋攞一個申請表格，亦都設立了特別的申請表格給他們去處理一些業界的問題，所以現在呢已經有超過11000架香港的的士呢是有這個車輛貼發出，也都有超過23000位的士司機呢是有那個的士司機卡，或者是呢上網登記了個、或者下載了應用程式呢、他們隨時可以用易通行，是有23000位司機的了。但是呢我們都聽到業界說呢，就說可能有部分的司機呢他不習慣用呢啲嘅科技，或者佢都系唔系好清晰。咁其实呢样嘢，我哋喺旧年同的士业界去讨论易通行，我哋其实旧年夏天已经开始啦。当阵时咧，我哋就系用网上或者系即系应用程式去登记咧，作为嗰个主要嘅方法，令的士司机可以付款。个考虑系乜嘢咧？相信大家都见到嘅，有搭的士都见到。同埋当时咧疫情啱啱过咗第五波，其实安心出行啊、疫苗通行证啊，都是大家呢即是人手一部手机，人人都应用紧嘅。咁我哋相信手机嗰、那个即是渗透率应该係好大啦。咁另外的士呢亦都比较特别嘅。佢哋呢係好多嘅即是业界朋友呢都会用的士嘅应用程式去接单，甚至话抢生意。又或者呢係用 GPS 高德呢一啲呢係去即是搵路。咁所以呢其实嗰个使用呢都係个渗透率比较高一啲。咁但係呢的士业界都向我哋反映，係嘅，呢個係個情況，但係有部分嘅司機可能比較年長，或者佢都係希望覺得有張儲值卡類嘅嘢係會比較穩陣啲，咁所以咧，我哋先至引入咗的士司機證或者司機卡呢一樣嘢，就俾大家去購買。咁呢個就需要一個成本啦，120元。但係其他如果係用流動應用程式咧，係完全免費嘅。咁不過依家嚟講咧，的士嗰方面咧，其實佢哋需要一啲時間我哋理解，所以除咗我哋話有20个諮詢站，我哋會設立係幫一般車主之外咧，我哋會喺就近方面的士行業嘅一啲嘅地方咧，設置幾個咧係特別為的士服務嘅諮詢站，一站式去幫助佢哋。咁又有多咗時間啦。我哋亦都其實由舊年開始到今年一月，我哋公布咗之後，不斷同的士業界同埋的士商會幾十個團體咧都係有溝通，同埋咧如果佢哋需要更多嘅幫助，我哋一路都幫助緊，將會做得。 Okay. 剛才提到這個的士司機卡，就的士司機都有反映因為要給120元的、那個錢，是不是無論如何都不會考慮豁免這一筆錢的？ 我想我刚才都解释了个背景啦。其实如果即是司机们他一直都是有用开应用程式或者其他的去接单啊，或者是去找 GPS 呢，其实他们去用个应用程式去即是做这个付款呢，应该都不会太困难。那那个是完全免费的。如果他们是即是说用一个找回那个每月的那个结算那个收費單啊，佢都可以睇到咧，唔係收費單，那個記錄咧，每月行隧道嘅記錄咧，其實都可以勾翻出嚟。哦，邊一啲咧就係佢俾咗錢嘅咁，咁其實亦都係查察得到。 Okay. 不過司機希望有張卡，然之後可以去即係幫助佢哋一開工就插入張卡就可以俾到錢啦。咁呢一個咧，即係我都解釋咗，其實我哋而家咧係即係一個收回成本嘅啫。咁當然有訴求提咗出嚟啦，我哋會睇睇個情況嘅。咁但係個背景就係、是。 OK， 咁另外头先提到嗰20个咨询站系开始咗运作未嘅，同埋会提供啲乜嘢服务？因为我见本身都有一啲咨询中心有4个噶嘛，点解仲要加20个咧？系咪本身啲咨询中心都觉得有唔够啊，或者有啲所谓混乱嘅情况？ 我哋而家咧營辦商係有4个諮詢中心嘅，咁當然4个諮詢中心，如果係市民都普遍係用手機可以去即係上網去申請啊，亦都即係可以覺得上網申請都容易做到，咁其實需要諮詢中心嗰、那個即係、需求度當然會細一啲啦。我哋而家睇到嘅實際情況就係個諮詢中心的確係不足，同埋有好多時咧諮詢中心特別係頭幾日咧，就好多時的士司機嘅業界朋友咧，佢比較擔心，咁然之後佢哋上咗 去，又發覺每一位呢需要處理的時間都是要有的，不是話即係三分鐘就可以走得，可能都要做十零分鐘，變咗個等的時間的確是長。咁我哋覺得呢，既然我哋都即係延期去實施的話呢，一定要幫助市民，一定要便利市民。咁所以我哋而家啱啱公布咗，我哋亦都係密鑼緊鼓呢去處理呢20个嘅即係中心，我哋幾時可以開通。但我可以向大家保證係會好快開通，咁然之後我哋會有詳盡嘅公布，我哋會再出嚟講話俾大家聽嗰個中心係點樣，特別的士業界嘅中心亦都會講。咁我都想講呢，就係嗰個營辦商而家嗰4个中心呢，個人手喺現時呢已經係需要加強嘅，我哋已經督促咗佢哋呢一定需要加強。同埋有一啲譬如話係嗰啲物流嘅問題呀，補貨嘅問題呢係真係唔應該出現嘅。咁呢個就算係話一時間即使冇貨呢，係咪可以請大家留低個資料，然之後呢就唔需要再排隊返嚟呢，有貨嘅時候即刻通知大家嚟攞。咁呢個都係一啲即係方法，我哋都已經督促咗佢呢要有靈活應變手法㗎啦。 另一個情況就想講下，因為有唔少市民都話係即係 hit 咗嗰個格仔啦，話係攞呢個車輛貼，但係未收到嘅。之前有提過一啲原因，就係話譬如登記資料同個系統係不符啦，咁導致未能夠用嗰個易通行同埋填寫嗰個地址係唔齊，所以就未收到呢個車輛貼啦。其實仲有冇其他原因係揾到？點解係似乎唔係一啲少數嘅人係收唔到？頭先有聽眾都打嚟話，可能係上年年中已經係 tick 咗格仔啦，都仲未收到，咁亦都去上到運輸署問，亦都冇人係可以即時同佢解決到啦。打電話問亦都係查唔到，究竟係佢咩問題咧？個情況去到邊咯？點解會出現咁咧？ 呢啲市民咧個不便咧，我係即係表示抱歉嘅。咁我哋亦都咧聽到呢啲嘅反饋之後咧，我哋即刻就去同營辦商咧去睇睇發生嘅，究竟發生一件咩事？咁又總共大概有24万嘅市民咧，係剔咗話，即係需要一個車輛貼想申請。咁當中咧有大概7% 左右啦。而家我哋掌握係大概16000个呢啲嘅個案咧，就係喺嗰個營辦商同我哋運輸處嗰個電腦去對接，將我哋喺儲存喺運輸處嘅地址去俾個營辦商攞去寄呢啲車輛貼出去嘅時候咧，嗰度個銜接係出咗問題。咁呢個應該係電腦程式裏面咧係有一啲唔完善嘅地方，咁導致呢萬六封咧就係嗰個地址，我掌握情況具體啲講啊，譬如話一個地址可能係13087，咁有一啲情況底下咧嗰、那個朋友咧佢或者喺我哋嘅即係運輸處嗰度咧，係可能淨係有1308，但係就冇係13樓08室。咁但係喺承辦商嗰度咧，可能就攞唔到13樓嘅時候咧，咁就可能出現一啲地址個電腦就唔適應嘅問題。咁但係1308其實係記到噶嘛，因為13樓08室。咁但係有一啲可能係2樓 A 座，咁如果你冇咗2樓咧，咁淨係得個 A 座咧，咁就麻煩啲啦，因為一棟樓可能有好多個 A 座，咁啊真係記唔到。咁我哋見到有呢啲問題，我哋自己揾到呢啲問題出嚟咧，已經要求承辦商去改善。咁佢哋已經係改善咗嗰個同我哋嘅電腦對接。我掌握嘅資料係咧，呢度大概有15000至16000个咁樣嘅個案咧，已經係喺琴日咧，應該車輛貼係完全寄出咗。咁所以我都希望咧，呢一啲嘅車主咧，首先我向你致歉啦。另外咧，你都留意信箱呢幾日咧，係咪會陸續收到呢啲嘅車輛貼？如果係收唔到的話咧，我哋係即係會當然係會補發同埋去補救，我希望唔會有呢個情況啦。咁另外咧就係即係如果大家係即係嗰個電子嘅通訊方式，頭先阿樂文你都提到，咁呢個係另一樣嘢嚟嘅，就係咧當大家去用網上或者係應用程式申請嘅時候咧，我哋為咗保障翻你嘅個人資料嘅私隱啦，同埋你因為呢個都係一個金錢付款嘅一個即係手續嚟嘅，咁所以咧需要有比較高一啲嘅安全認證，咁呢個都係必須同埋保障翻大家，咁呢個係需要咧，我哋會透過你同運輸署登記嘅電子紙嘅模式咧，我哋會通知個車主，你係咪真係確認係有一個咁嘅申請？咁呢度咧牽涉你俾運輸署嗰個電郵地址或者係手提電話號碼。有啲朋友就話我唔記得咗啦，我有好多部電話嘅，撞嚟撞去撞唔中就即係失敗咗。咁我哋咧今個星期會向全港車主發一封信。80万车主，我哋每人发一封信，所以如果你有一个人有几架车咧，你会收到几封信嘅。咁就系咧， 講翻俾你聽，你喺運輸署登記嘅嗰個電子聯絡方式，電話又好，電郵又好，究竟係邊一個？咁、請大家咧保留呢封信，或者咧係你起碼喺手機度影張相，你保留住。咁以後就住易通行。每一次請大家俾電子聯絡方式咧，都係用翻呢個電子聯絡方式，咁你就會收到嗰個認證碼，咁就可以繼續。咁我希望盡量最大程度咧，可以幫到大家。 Okay. 所以我想知道就係、譬如之前已經係剔咗個格仔話拎呢個車輛貼嘅，應該呢幾日就會收到。如果係收唔到嘅話，佢哋你建議佢哋有啲咩要做咧咁？ 如果佢收唔到嘅話咧，我諗我哋要專門係即係有一個即係熱線去俾佢哋打啦。咁我都要去做呢樣嘢。我哋而家做緊咧，亦都係希望咧，唔好淨係個營辦商話俾我哋聽佢做咗啲乜嘢嘢。我哋可能咧都會打電話問翻一啲即係相關嘅即係車主，當然係抽樣啦，就係、你係咪已經收到個貼啊？我哋自己去掌握個情況。咁、至於進一步點樣應變，我當然希望係大家已經收曬啦，因為即係我哋既然揾到問題啦，去解決咗。但係如果都未嘅話咧，我哋一定會有進一步嘅方法去幫助大家嘅。咁同埋因為現在我哋嗰個通行嘅時間實施嘅時間由2月26號轉咗去5月7號嘅時候咧，我相信大家亦都會稍為安心一啲，因為有更加多嘅時間去掌握個情況咯。 OK， 头先都提到话褪咗个时间啦，咁另一个引申嘅问题就系原本喺青沙管制区嗰啲人手收钱嘅员工，咁啊报道都提到佢哋可能揾咗工嘅，原本3月10号之后就可能翻新工噶啦，咁而家又要佢哋继续喺度即系收费亭嗰度翻工啦，咁嗰个情况会系点样解决？运输署会唔会介入，或者即系如果佢哋本身系翻新工而家翻唔到，会唔会都有啲赔偿俾佢哋咧？ 這個呢，因為我們都是剛剛宣布啦，我們是會跟那個隧道管理公司那裡呢是緊密去談怎樣處理這個問題，一定要有妥善的解決方法的。我亦都明白有部分的即是員工可能他已經決定轉了工啦，新工又不會等我，他決定未必會留在這裡繼續都不定，又或者他如果是繼續的時候，我都聽過員工是反映喂，我找了新工是長工來的嘛，你叫我做多幾個月，咁我如果幫咗你，我冇咗份長工，這個我哋明白嘅，所以我哋一定會揾個方法咧，係大家都可以接受。咁當然最差嘅情況，或許都要請一啲即係新嘅臨時員工都未定。咁但係即係依個我哋係頭先你問會唔會介入咧？我哋其實一定會同嗰個營辦隧道嗰個管理公司咧係一齊合作。 OK。臨時員工會唔會訓練唔切啦？會唔會到最終就喺人手收錢嗰個位係有啲人手不足嘅情況而影響到啲司機咧？ 嗱，呢個咧亦都點解我哋係即係青沙呢個管制區，我哋係實施易通行就係、是、第一步第一站，係有一啲先導計劃嘅意味嘅。因為青沙管制區咧，其實大家如果行過都知道嘅，係好闊好大，亦都有好多嘅收費亭。咁但係個車流量咧其實係少嘅，每日咧來回。夾埋總數都係大概只係60,000架啦，咁亦都有好多可能係用咗駕易通啦，佢都未必需要喺個收費亭。我哋一般嘅觀察，以往都係其實係收費亭咧係好少會好似過海隧道咁啊、 okay. 出現長龍嘅，咁所以我哋相信咧就呢一個咧係應該唔會太難去解決，但係當然我哋要盡力啦。 最後都回應一下，因為有啲社評都提到話，今次推呢個易通行嘅過程係咪太急啊，或者低估咗所謂數碼紅溝嘅問題咧，係咪造成一啲評估上面嘅落差咧？運輸署都回應一下呢、這個。 好啊，其實我哋當然本來嘅計劃，我頭先都講青沙係一個先導嘅意味嘅，因為青沙嗰個 車流只係60,000啦，每一日咁已經包括咗來回啦。我哋亦都睇過的士去用青沙咧，大概都係最多嘅時候都係每日平均15% 嘅車流會係的士咁樣。咁而事實上咧，新界的士啊，咁咧亦都係唔可以用青沙隧道嘅。咁所以其實嗰個影響咧應該會比較細一啲。咁我哋所以當時嘅評估咧，就係話，如果我哋去到一定程度嘅車主已經申請咗個車輛貼嘅話咧， okay. 其實應該可以行得。咁但係現時如果大家都比較心急，亦都其實係好支持我哋呢個易通行，所以佢哋先至會咁心急，盡快攞車輛貼。咁如果係希望800,000嘅車輛，盡量可以攞到車輛貼的話咧，咁我諗我哋就需要俾多啲時間大家。咁因此有呢次延期嘅決定咯。 好，唔該曬處長，同你傾到呢度。 好，唔該曬。 啱啱傾過咧，就係運輸署署長羅淑佩。咁今日千禧年代咧嚟到呢度差唔多，咁聽日咧再同大家見面。拜拜。